勤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节日快乐。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在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是情感的问答，问题是听友和网友提出的，那我和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会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这些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进来。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可以搜索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留下您想和我们互动的情感问题。你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关注了之后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提问，在我们节目中可能会听到您情感问题的讨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啊，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这个我想问一下哈，在生活中啊，为什么男生不喜欢那种对他特别好的、特别体贴他的、特别关心他的，不喜欢这种特别懂事的女生和女人，为什么男生会喜欢那种有点撒娇、有点闹腾、有点作，而且呢有的时候啊会让他觉得很难控制的女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我就想知道哈，男生是不是真的就喜欢那种作一点的女孩子呢？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懂事儿的，和男生在一起如果谈了恋爱，我就会关心他的身体，我就会希望他能够早睡早起，别吃垃圾食品，别没完没了的加班。那有的时候呢我也会管着他，我也会让他比如说这个少一个动作，在电脑前坐得太久了，那我会说颈椎会疼啊，或者说他要吃了垃圾食品，那我就会不高兴啊，我会帮他点餐，点一些健康食品啊，吃饭的时候我会要求他吃蔬菜啊等等这些。但是很悲剧啊，就是这样两个男朋友都离开我了，而且呢两个男朋友再找的女生都是那种能作、能耍性子、能折腾的女孩，我受刺激了。我就想问一下哈，我就想问问男人为什么不能喜欢真正对他好的呢？真的是不辨是非吗？ 我觉得这位女孩子呢提出来这个问题呢，的确也挺普遍的啊。 嗯， 这就有的时候人的认知上的一个偏差。 嗯 啊，比如说假如她说的是对的，那就是一半人这样一半人那样，那也不能说所有的男人都这样都喜欢那样的人啊。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为什么她的男朋友谈了两个都离开她了？离开她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找这样的男人呢？啊， 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她的管， 嗯， 她其实呢，把她的管等同于关心了， 嗯， 那她就没有想到换个角度来想，那个被管的男友就觉得像一个妈一样， 嗯， 处处的。我吃个饭你还得告诉我这是垃圾食品，然后我这个在电脑前坐时间长了，哎，你说不能对眼睛不好，对这个不好，他就觉得哎呀我妈在我身边啊，是不是都是一个妈在这无时无刻的在这身边让啊，好像那这个女孩子的是想法是我对你好， 嗯 啊，这个不是这个我要不管你， 嗯， 这女孩子的理解就是我不管你那就是作，是吧，甚至啊你那个放任自己放纵自己我也不管， 嗯， 哎，那我就更加受不了了， 嗯， 你想想当妈的能放纵自己的孩子吗，看着这孩子在胡闹在胡闹能当妈的能不说一句话吗，肯定要说的呀，嗯，但孩子们听到这句话高兴吗，肯定不高兴， 对， 小孩子都需要撒欢一下，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呢她也需要这女孩子需要去调整一下， 嗯， 就是说你去跟一个男孩子相处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关心他呵护他，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关心是他要的那种关心， 嗯， 而不是你认为的这个好你就得按照我这来啊，是吧，这样反而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看一个电视节目里面那个小男孩跟他妈发牢骚， 嗯， 我妈我以后啊再也不吃苹果了， 嗯， 这妈一听这别人一听就觉得有啥为啥呢，苹果挺好的，小男孩也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说我这个小时候小学你就让我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就吃了这小孩子一算这个六年那么365天，然后这孩子一算我每天吃一个吃了几千个苹果了啊，好不容易上初中了就改吃不吃苹果了改吃这个鸡蛋了， 嗯， 每天都要吃一个，这孩子说了一个我觉得说了一个很经典一句话，他说妈我知道这个苹果啊这鸡蛋多都很好， 嗯， 但是我就是不想吃。这就是人的理智和情感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他知道你这个对我好， 对， 但是我不舒服，因为你管着我，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说你也得需要成长一点， 嗯， 啊，就是说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了小孩子，如果你是把他当成小孩子，你去关心他，实际上那个人是会被弱化的。 对， 他在你面前就觉得我就那么弱智吗，我就那么傻吗， 嗯， 啥事都在让你来这个擦一脚，然后呢擦一手，然后好像我要离开你好像都活不下去了，我就怎么怎么着，会让那个人的独立感会丧失， 对， 所以他会离开你， 嗯 啊，除非你找到一个特别希望你管着的人， 嗯嗯， 是吧， 嗯， 那就是说你特别希望比如说那个男孩子本来就是个就像我们说的妈宝男一样， 嗯， 是吧，原来我们说过的妈宝男， 对， 说的是妈说了算，好了你这样的方式那可能你遇到那样的男孩子，那男孩子觉得挺过瘾挺好啊，啥也我也不管，但是你觉得舒服吗， 嗯， 这个人啥都要被你给管着，什么事情都要由你来去处理牵头，你累吗，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女孩子这个女士也自我反思一下啊， 嗯， 这种方式呢不是说要教你要也学得作一点，要学得怎么样假里假气的，像有些女士像胡闹一样，也不是让你去那样， 嗯， 而是说你有选择的， 对， 啊，对这个人投其所好，他需要你去关心他你就关心他，如果他不需要要给他空间， 嗯 啊， 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哈，我会觉得那个一味的作的女生慢慢的也 hold 不住男生了， 也没人喜欢， 对， 也很累， 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作啊，所谓的耍小性子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哈，我们感知到的，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角度，真正男生喜欢的可能是那种既有个性独立聪明有趣能和男生互动起来但是又懂得时时收敛的，也就是说 对 其实他会在这个该不作的时候不作， 对， 该作的时候作。 对，如果要更通俗的说，这个作其实就是撒娇，是吧？ 哎， 就我该撒的就撒，如果觉得看着不是场合、不是时间，我就不要那样做了。 对， 是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孩子也需要自我反思、自我成长， 对， 改变一下这种方式。 对对，就是你不能总是以妈和姐的面目出现在男朋友面前，特别是像妈一样，我们也都知道关心一个人是好的， 对， 我们也都知道被关心是好的，但是如果在你们的互动当中，那这种关心会让对方觉得是一种控制的话， 那就气烦了。 哎，而且慢慢就变得无趣了。 对， 那其实还有一个心态，是这样的，人往往会喜欢，会舍不得自己花了更多心血面对的另外一半。你比如说一个可能会有的时候会耍点小性子啊，可能又会比较独立啊，可能不会完全跟随一个男生节奏的女孩子，那么男生呢就不得不对她投入更多的关注。 对。 对吧？ 对。 那就想知道她又想吃什么了呀，她为什么要这样啊， 对。 对吧，我这样做她高兴还是不高兴啊，我怎么样能讨她开心啊，男生就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这样互动模式的女朋友身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关切，那这个感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在感情当中什么事情你都包圆了，你会关注的是男孩子的情绪，你想的是他开心不开心啊，他吃这个好不好啊，哎呀他不要睡太晚了，哎，到这个时间了我要提醒他一下，他应该有什么什么事情还没有安排呢，等等，这些你类似于妈、秘书、这个姐姐，你全部都包圆了。一个男生他不再关注你的情绪了，他反而，你手机这个一提示是你的微信，他反而会有点皱眉头，他反而会想又有什么事情啊，又要让我做什么呀，是吧？ 对，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呢，在家里边也好，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全做了。 嗯， 那样的话呢，在两个关系当中，那个人就会被架空，没有价值。 嗯， 是吧？ 对。 啊，在包括在家里边，一个妻子把所有家务都做了，啊，那到最后呢，肯定关系会出问题。那个人在家里边他就觉得毫无价值，回家干什么，是吧？饭也做好了，啥衣服也洗好了，所有一切都弄好了，只需要钱而已。那我就把工资按月交过来，然后我人不在家就 OK 了。 嗯， 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家不能说让谁都不能缺位，谁都需要去做一些东西的，所以不能把所有东西自己全包圆了，那样会当冤大头的。 嗯， 到最后自己累得半死，其实对方也不领情。 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哈，你可以自己问问你自己，那是不是因为过去两任男朋友的离开，都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些事情并没有，真正的在恋爱关系当中，恋爱的角色做到位。 对，边界不清。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再看下一位问问题的哈，这一位呢是一位女生，她问到的问题是这样，她说我男朋友大大咧咧的一个人，我们俩在一起呢，他基本上很少说跟我过什么节呀，特别是那些和爱情有关的节呀，因为我知道他对这些也无所谓，也不喜欢。其实原本我也无所谓，不是那种赶着节日非要让他给我买礼物啊，或者非要让他带我到哪儿去吃一顿啊。而且往往在那些和爱情有关的节日里，因为我觉得是商业炒作嘛，什么都会更贵，花更贵，吃饭也更贵，出去旅行也更贵，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直呢都挺体谅他的，但是哎，前些日子就突然发现他居然会给别的女生祝人家节日快乐，而且呢会在微信里边给人发上一串玫瑰花，人家问他要一个红包，他还真给人家就转了一个小红包。我立刻就问他，我说你和这个女生什么关系啊，我从来在这样的节日里都没有问你要过什么，你也没有想过给我祝节日啊，那为什么你要给别人祝节日呢？他说没什么，他说那个女生先发过来的，所以他才这样发过去的。那我就特别的生气，我想知道为什么女孩子会在和爱情有关的节日里给不是自己男朋友的男生发这些信息呢？而我的男朋友又是什么心态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在这个相处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女生看起来也是一个很乖的啊，是吧？很懂事的。 我懂事儿、 啊、对， 我都替你考虑。 我都替你考虑了。 比如说对、什么，无论是 这个浪漫的节日啊，啊，情人节也好，七夕也好啊，就这些日子啊，或者是这个节那个节啊，那我会觉得太贵了，别去了，别去吃了，我们还不如在家煮碗面呢，是吧？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还要过啊，但是未必啊，非要过得像商家鼓动的那种方式去过。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你也去反思一下，就是说其实男女在互动的时候，有一些节日的，我们说为什么要过年，大家其实也不愁吃不愁穿了，是不是？不是非要到过大年的时候才要怎么样，而是说那种氛围，那种气氛啊，其实一到那个状态下，你这边无动于衷，是吧？那边有个女孩子正好人家很热情，那你说她这个出口向哪出？是不是？你这过七夕节了，你说咱别过了，是吧？咱别赶那个趟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大家都在很雀跃的，走到路上到处都是卖花的，都是卖这个卖那个的，是不是？那你说你让他怎么？人也有这种表达的冲动啊，那你怎么办？那正好这边有一个人需要，那就正好就这样表达给别人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要太懂事了，就是说在一些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呢，我们该要也对还是要要，这个要呢不是说非要有多贵重，但是这个仪式啊，或者说有些活动还是要去参加，哪怕我们去看场电影喝咖啡都可以，不见得那么贵啊。但是我今天过七夕节了，咱俩能不能去喝杯咖啡，或者到某个小情调的地方，我们俩去坐坐啊，聊聊待一会儿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呀。花不了多少钱啊，为什么非要冲着商家那种设计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实际上是把这个商家的，把这个节日等同于商家炒作了。好像我为了不去跟那个 我为了不迎合商家炒作 、所以我就不这样做了。 嗯， 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啊，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自己这种很有情感的日子全都忘掉了，全都抛光了。其实这是一个，其实这是我们说的，这是由头一样，就像你跟人送礼的话，你平白无故送礼，那大家可能觉得你为什么要送呢？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现在呢正好有这个节日，那就理所当然的。那不是更好吗？ 就是以前韩老师也说过，恋爱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对吧？ 对，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你们需要过一点这种节日， 是 过一点和爱情相关的节日和其他的相关联的一些节日，就是在这样的节日中，大家会尝到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些感觉。 对， 要自己就是创造一些这种感觉，是吧？ 对，你现在腊八粥，我们每天可能也都想喝就喝了，是吧？但如果在腊八那一天你再喝腊八粥，可你心里面就觉得哎，很特别啊，是吧？就我们说头伏饺子，头伏的时候吃个饺子宴，其实我们平常都吃饺子，但头伏那一天，如果你要真要再包饺子，你就觉得哎，这要进入夏天了，因为仪式感的很兴奋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女孩子呢，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给男朋友吵起来。说这事情过去又翻篇，接下来再过什么节日的时候，咱们可以过，是吧？咱别就是在还冲着就是说商家引导的，我们就不过。那么深入我们这该过的节，我们都要去过到，其实也挺快乐的，也是一个乐子，是不是？ 对，所以 在很多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就是说非要掰得那么清楚。这是商家啊，是不是11月11号，是吧？这商家弄的卖东西的这节日，那我们不过，我们偏偏不在这时候买，等等，便宜的该买也买，是不是？自己有需要，为什么非要这样去弄呢？他又给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呢去年毕业，那么我就进到了一家单位哈，现在呢这个在单位里边啊，就觉得周围的同事还都是挺好的，对我也挺照顾的。我们单位里呢有一个我的上司，这个上司啊应该比我大将近10岁，但是我听说呢他是没有女朋友的，而且他是没有结婚的。没有女朋友这个事情呢也是听其他的同事们说的。我一直都喜欢比我大一些的男生，我觉得成熟稳重，那看到他呢我就觉得他是我喜欢的人，他让我感觉到就是那种成熟稳重特别懂事的那样的一个男人，但是他跟我们的关系就一直是把我们当作下属，在开会的时候也是公对公的样子，平时就算碰面打个招呼也从来都没有特别多的一些话，可是呢我自己内心啊就越来越觉得 我对他的感觉不一样，特别是看到他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表现，我都觉得很优秀。说实话，我挺想追他的，可是呢，又碍于第一，他是我的上司，如果我追求了他，其他的同事知道了，会不会对我有看法，觉得我是那种好像对于上司有一些想法的，有希望特别得到照顾的女生。第二呢，我是觉得毕竟我是女生，他是男的，那我主动追他会怎样。第三，我现在就觉得很难打破同事的这种关系，怎么样能从同事的关系或者上下属的关系做成朋友呢？ 我觉得如果你想马上就跨越，我觉得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啊！正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同事会怎么看你，不光同事怎么看你，你的这个上司也可能会有想法，就这个女孩子对我这么表示好感，她是我的下属，她会不会有另有所图呢？那你的上司也会怀疑啊，是不是？你到底愿意跟我交往，你喜欢上我了，你年龄，咱们俩年龄相差10岁，你喜欢上我了，那你到底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愿望？是为了尽快的升职让我去照顾你啊，让这个在这个单位里发展的更好，还你是不是怀有这样的企图呢？啊，这是一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喜欢一个年龄比你大10岁的，但那个人是不是喜欢一个小姑娘呢？ 对， 他是不是喜欢一个小孩子呀，像女儿一样的小孩子呢，去照顾呢？这个肯定都是双方相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不要仓促的去做这个决定啊，因为你花一，如果你迈出去这一步的话，你跟这个男上司示爱了，好了，你就是大胆的示爱了。OK， 你想想接下来事情会是什么？如果要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的话，那可能你就会很被动。同事呢，你刚到这个单位去，是吧？同事可能对你会有一些看法， 对， 包括领导各方面这种关系都会出现很尴尬啊。因为我觉得事情还没有到了要非要水落石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妨还是按照同事的关系继续跟这个上司去交往啊。如果你们真的有好感了，彼此他对你也有好感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主动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但是如果现在仓促的去这样去明显的表达出来，那的确会出现他刚才说的那种担心，都会有，包括，你看他现在不考虑上司的反应，他觉得我一追上司肯定会答应，他现在还有这样一种判断，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刚才说了，这也未必。啊，未必你去这个上司主动的去示爱的话，这个上司就会主动的去接受你这种啊这种示爱这种情感， 对， 也未必，是不是？ 对啊， 如果他真的接受了，你可能还得考虑一下这个人真心对我呢，还是出于什么样的企图，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还是慢慢来，不要把节奏弄得那么快。尽管你喜欢一个年龄比你大的人，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慢慢观察，因为人非常复杂啊，而且你初入这个职场。看人我觉得不会看那么准， 对 啊，你是看了一个地方，这个人年龄比你大啊，恰好是你的上司，因为你刚入职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对上司哎呀另眼相看，觉得上司太能干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刚入职场，你有很多的职业技能呢你都不具备，你正是学习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长比年长的人而且能力那么强，你肯定这里面还有那种崇拜的心理在这里头，但是过2-3年试试看，你还会这样吗？ 对 啊，所以我觉得放慢节奏，不要那么快。 对，这个既然大家现在是同事，那么可能以后还有机会有更多的了解。 对， 你就是即便算是关注到他了，那么你也可以找机会让两个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的机会。 对， 你了解他了，那么以后才可能会有机会， 对， 会有机会进一步的发展哈。所以韩老师给的这个建议是很对的，就是先别那么着急，马上摆出一副要追求人家的样子来，那这个好像也是会让人家很担心的哈。另外有一位，这是一位男生，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和女朋友，我们两个人谈了半年多的恋爱。以前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出国的计划，是因为和他父母见了面，他父母告诉我的。和他父母呢，在我们上周的时候，他带我去见了他父母，然后他父母说，提到了他 他父母呢一直在国外帮他安排他要到国外去学习。我当时呢就有点犯懵了，回头看了他一眼，他也不说话。从他父母家出来，那我就问他，你一直有这样一个安排，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他说那是父母的意思。我说那你的意思呢？他说我的意思其实也想出去，但是没有确定，而且我又舍不得你，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就在想，如果他真的要到国外，他去学习，可能工作生活，那么我们就变成异地了。我不想谈一场异地的恋爱，我也不希望未来我的另外一半不和我在一起。他说未来一切都难以确定，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投入感情了，对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他又一直不告诉我他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个变数啊，而且就是说这我们说这可以称之为重大事件啊，因为大家都很年轻，那么他到国外去，他自己本人都说看不清楚，将来我到底是在国外生活还是在国内生活， 对， 就他自己都说不清楚，那既然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话，你还要再跟他去相处的话，这的确很困难，那么对他来讲，他在国内他说舍不得你，这种话呢听起来我觉得好像很让人感动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这是在国内的情况下，如果他真的他自己也打算出国，他要出国之后呢，他是不是还是仍然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呢？我觉得这是很难说，因为毕竟大家年轻的特点就是易变，就是说因为你在国内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觉得哎呀这一切都是怎么样，那是国内的情节，但到了国外之后那是另外一番生活的情节和学习的情节，那么这个人他的想法会发生改变啊，加上呢你又不想谈一场异地恋，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呢无论你前期投入了有多少，但这段感情好像有点脆弱，就是说你也不想异地恋，但呢事实上你必然要异地恋，是不是？而且你的朋友又说他也不能保证将来要怎么样，那看起来你们的情感基础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妨把节奏放慢一点，不要进行的那么快，是不是？然后不要把自己非要逼到那个死胡同里头去，把情感卷入那么深，然后最后伤害很大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情感是可以慢慢培养起来的，但是呢如果把情感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里头，把这里边的感情中的卷入太多的话，其实是很伤人的。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分享交流大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您听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听友和网友告诉我们的，大家通过微信微博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您也可以这样参与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您也可以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 APP， 方便您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这个稍后下半时段哈，我们会继续解答各位的问题。 去做一夜月台，也可以剪一撮刘海，就算注定要面对的不能躲开，至少学会如何熬过来。偶尔发现书里我的变了尘埃，我偶尔变得很无奈，好像爱的勇敢的所有男孩女孩，谁不是过难书崩坏，从美丽到悲哀，每一次都以为末日到来，我看着天塌下来，你离开来，问爱是否存在。 说，温温公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三十四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在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七老师，我们在回答各位听友和网友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微信后台、公众微信后台、新浪我的微博这些听友留下来的问题。那么各位听友和网友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发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新浪我的微博中留言，我们会在节目中来讨论。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都会播出，如果您想方便任何时间收听或者反复收听我们已经播出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一位呢，这是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啊是24岁，我曾经在北京工作了2年的时间，在那儿呢就感觉到年轻人的那种努力、热情、开放。当然北京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很难很难。去年呢我就回到了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这个小城当中啊，人们的生活节奏特别的慢。他说，我的问题是在哈，在这儿遇到的家里人要让我谈恋爱，周围的亲朋好友也介绍了一些男生，可是我发现吧，没有在大城市待过的男生，在这儿的很多男生我见到了，他们生活只关注眼前一点点，他们呢好像生活的节奏也很慢，他们不像在大城市的那些男生们那么积极那么努力，眼界也比较开一些。在这个小城市当中，虽然小城的男生也有那种很质朴的，也有很厚道的，可是呢我就是喜欢大城市男生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他们见多识广，所以啊我特别不情愿在这儿找男朋友。或许也是因为我碰上的几个男生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这个小地方土生土长的，我自己觉得他们吸引不了我，可是呢再回到大城市去呢又觉得生活的确很艰难。我没有特别的专长，我也没有很高的学历，可是我的心气儿却比较高，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就心太高了啊，所以不光是他心高，那么在大城市里面很多人也一样跟他心高，是吧？我觉得这个心高呢，不在于你在小城市还是在大城市，凡是心太高的人呢，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困扰，因为这个你心太高，就像你的预期太高了，预期太高了，这个时候呢，那你就不接地气，不接地气的话，肯定那种感觉是不实在的、不安全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这位女孩子，既然你知道你心气高 ，OK， 你也在北京待过，那你为什么不在北京再继续待下去呢？啊，假如说像她说的，我就喜欢大城市的男孩子，我听到这个话，我就觉得她容易上当， 嗯， 是吧？很容易上当，因为假如说这里面突然冒出来一个网上谈的，因为我在上海、北京，在一线城市，我生活怎么样怎么样，那她很容易就着迷了， 嗯， 她觉得因为她是在大城市， 就是 一切。我就一切他的一切特点我就不考虑了 啊，对，就是 因为他是在大城市， 对，就是他贴了个标签大城市男孩， 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我不知道年龄有多大啊，但是有估计也不会很大。那么在你选择男朋友的时候呢，如果是这样贴个标签的话，其实对你来讲是太不公平了，或者说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嗯 啊，你就是说啊贴个这个标签，然后你觉得这就是优质的啊，是吧，就不管他这个人怎么样，其他我不管了，只要贴上这个标签就 OK 了。 嗯， 当然你要跟他交流的时候，这女孩子啊，我也不是说他是大城，他还在这个那个，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你对于将来的另外一半， 嗯， 你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跟你共度一生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嗯， 是吧，难道这个人必须是在大城市生活他来才能过得快乐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嗯， 是不是啊？这里头我觉得他需要更加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跟什么样的人待在一块儿。 嗯，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他现在还有一个 他说到了一个特质，就是他说到了积极、努力、上进。我觉得小程也有这样的男生， 对， 一样有。 对， 你不能说你遇到了两三个男孩子，可能他们本土生长哈，土生土长，没有到外面去积极打拼、努力打拼，但是当然你也肯定了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你见到了这么两三个，不代表都是你周围这个小城的男生。 对， 小城男生里也有那种积极努力的。要知道大城市的很多男孩子也都是从小城出来的，那么他们身上也带有努力的特质，然后他们在这儿努力发展，在小城我觉得也一样有。 对， 嗯， 大城市里面的渣男也不少。 对， 是吧？ 是的， 也并不见得说，而且渣起来呢，比小城的还要渣， 还要 是不是？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标签呢，不要去随便贴的，我们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跟自己共度一生，这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就是说北，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呢，在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例子，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例子。那么，因为父母的要求回到自己家乡了，然后呢又按照父母的要求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但结了婚之后呢仍然心里面不死心，我怎么要一辈子在这儿生活啊，然后我不行，我跟他没法过，尽管那个男人他也知道很好，但两个人过不下去，经常吵架。 嗯， 所以我对这样的女孩子我还是说，既然你对于这个大城市还是贼心不死，那你不如来这儿真的去待几年试试看，是吧？你在这去把你内心里头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在这去实现一下， 嗯， 或者体验一下试试看，你结交一些你也不是说要跟他去结婚，就是正常的交往的时候你在大城待一段时间看看，你说你觉得这个男生真的是像你想象那样吗？ 对， 是吧？都到处都是优秀的人，闭着眼抓一下都抓一大把吗？ 嗯， 是吧？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人是很复杂的。你去，我觉得他在北京待过，但待的时间一定不是很长，而且他也没有跟人去实际的，就是说很深入的去交流过、交往过， 对， 所以他就会看到了一些，比如大街上看人都匆匆忙忙的，哎呀，好像上进心都很强，是吧？一上班都是一手拿一个煎饼，然后就奔跑着就去上班了。哎呀，这些年轻人你看多有奔头，然后呢，多么积极啊，多么阳光啊，多么向上，也不考虑其他的这个条件，就这么在打拼，就多好啊。 嗯。 Okay？其实呢，就是看到了另外一面。如果你跟他谈恋爱的话呢，那是另外一种情景了，是不是？我觉得人谈恋爱的确他积极向上，这是人的一个品质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多少人自甘堕落的， 对， 是不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那样的。其实所有人都愿意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只不过可能碍于现实，可有的人他会有一些挫败，或者有一些心理的困扰等等没有解决掉啊。他当时有一些困扰，但是呢所有人内心里头他都是这样的。 嗯 啊，不要，我觉得不要被这个标签给耽误了。 对， 嗯。 另外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老家呢不在一起，那么我现在呢是在家乡工作，我的 这个老公呢在隔壁那个省一个单位工作，我们俩的工作都是那种体制内的工作，所以我们两个人啊真的要把现在的单位放下辞职再在一起的话，两个人都会有一些损失，而且都下不了决心。现在这个社会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是不容易的，况且如果我们不做现在的工作了，我们还都没有合适的专业，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老公这个人呢可能一直都生活的比较顺，养尊处优也惯了，现在体制内的他的这份工作呢，工资虽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整个他自己觉得做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比较舒服的，而且他父母也绝对不希望他把现在的工作辞掉。那么他父母和他呢就希望我把我的工作辞掉，而我呢这里啊其实待遇挺好的，教育啊医疗啊这些都是有保障的。那么孩子在我这边其实如果读书的话会更好一些，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到我这儿来，可是他父母呢就是不愿意让他辞职，所以我们夫妻两个人现在就是这种异地谁都不愿意将就谁的状态。该怎么办呢？我如果真的辞掉我的工作到他那儿去，我也担心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啊，那我可能就要做一些比较辛苦的工作，比如说可能到超市去站个柜台啊，可能去做个小买卖啊，这些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嗯，这的确好像真的到了考验爱到底有多深的时候了。 对， 是不是？嗯，啊，你们俩都彼此都不想放弃啊，都不想放弃自己现在的工作啊，都不想找一个折中的点。好了，那么如果这位女士你放弃了你的工作到你老公那边去，这迟早是个炸弹啊，因为你觉得我放弃了我这么优厚的条件来到你这边，你要再对我不好再对我这样那样，那我更受不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又是个大概率事件啊，因为她的父母，因为她的公公婆婆啊，她包括她的老公，你看她说养尊处优啊，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很体贴人的是吧，很关心人的，又不是这样一个人啊，难道你就觉得我牺牲我的工作到那边去工作，那么老公就对我倍加呵护， 嗯， 然后我在家里边就安心当那个家庭主妇就可以了，其他方面完全不要考虑了，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虚幻啊。那么还是去面对一下实际的问题， 对， 就是说第一，如果你真的你们俩太很爱的话， 嗯， 那么必须要有一方取舍的话，你觉得你老公那边他又放不下你去取舍，一般我们说在体制内生活时间长的人呢，他就觉得我是个好像除了我这工作啥也不能干了， 嗯嗯， 其实也未必， 嗯 啊，是吧，其实也未必你啥都不能干，其实人就是有的时候在笼子里面待久了可能就觉得我啥能力也没有了，其实你人还是这样不会废掉的，你一旦你出去就像一个老虎，你关在就放到森林里面它还是个老虎， 对， 是不是，嗯，人也一样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就是你是说那么你要把这工作真的辞掉了， 嗯， 然后呢到那边去突然的这样做的确迈的步子有点大， 对 啊，你不妨他就你是刚才说到我去当个收银员啊，去做个小买卖啊等等啊，这是一种选项， 嗯， 那有没有别的选项呢，你之前呢可以做做这个工作，做做这个调查，看哪一些适合于你的，看有没有这种中间的选项， 嗯， 我到那边去我这可以有我的工作啊，这工作可能不是体制内的不是那么稳定，但是我也能够接受啊等等， 嗯， 但是我说这么多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无法打动这个女孩子，因为这女孩子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将来有孩子的话，孩子在这边受的教育要比她老公那边好，资源各方面好，所以如果涉及到这种问题的话就更复杂了， 嗯， 那你真的要想一下你们现在还没有孩子的话那你要不要这个孩子，因为要的话这之后这问题多得很呢，在那边如果你孩子遇到一些教育上遇到一些不开心不顺心的事的话，你马上就会想到如果要在我那边就会很好， 嗯， 这人在思维的时候呢很容易出现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因为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来你这边，就因为这边会好，结果这边不好，那我就会觉得我原来的牺牲都是浪费的， 嗯， 啊，甚至会心生怨恨， 对 啊，我觉得你是要克服这个，如果你要克服不了这个，你这样慎重的考虑一下你们俩到底要怎么办。 对，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现实是需要我们去妥协的， 对。 我们不能说我们都僵持着， 是。 然后我们都找了一些理由，我不合适到你那儿，你不合适到我这儿。你看我有这样这样的理由，听上去好像都是蛮占理的哈。 对。 我们的工作都很稳定，听上去都是体制内的工作，都是那种稳定的工作， 嗯、 都是那种一做就能做一辈子做到退休的工作，看来是哈。 对。 所以这样的工作好像大家都舍不得把它丢弃。那么现实是你们夫妻又没有能在一起。是吧、 嗯、对， 那如果说夫妻还要继续下去，这婚姻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话，你们双方就得有一方是妥协的。 对，或者说你真不妥协的话，那异地难道就不行吗？ 嗯， 是吧，你可以照样生孩子，孩子然后在你这边来读书上学，这也可以啊。 嗯， 为什么非要在一起生活呢？是吧，啊，你们要都不想放弃，那这也是一种选择呀。啊， 这倒也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对于一对夫妻来说确实是有点，我是觉得这个韩老师刚才第一句话就说到点上了，这真的是考验你们 你感情到底有多深了， 感情到底有多深，到底愿不愿意在一起。 对，愿、啊、一个人愿不愿意心甘情愿的去做出一些牺牲， 对， 而且毫无怨言。 嗯，所以不知道你们当时是异地为什么就会这个当时结婚哈，异地的状态结婚， 这给我觉得这个恋爱案例也恰好给那些还正在这样进行的人敲个警钟，就别以为就是说异地没有问题，是吧，我们俩就是感情好。 嗯， 你看距离就考验了。 嗯，如果说你们当时结婚你们有充分的理由，比如说你们确实是觉得对方都是你们最想在一起的那个人， 嗯， 那你们想一想是什么让你们现在会找理由不在一起，是吧、 嗯、 其实就是怕生活的那些苦，怕那些苦自己难以承受。 对， 嗯，所以 生活当中，其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难以承受的苦。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这是一位女生哈，她说：“嗯，我想问一下，我和我男朋友啊，我们俩当时呢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但是他后来到我这儿呢来见我。”到我这个城市来见我，我挺喜欢他的，当时是觉得他人还不错，挺懂事的，因为他到我这儿来呢，我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也聊得特别的开心。后来呢在我这儿呢待了几天，我们啊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特别亲密的关系，但是好像彼此都觉得挺舒服的，我对他也有了感觉，他对我也有了感觉。尽管在那之前呢，我在对于网络认识的异性我是有一点顾虑的，但是见到他之后几天大家在一起玩，几天相互的了解，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挺正直的男生，也挺单纯的。后来呢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城市了，但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呢到我们这个城市来了，因为我这个城市比他那个城市要更大一些，在我这儿呢也找了一份工作，可是呢他的经济状况就很糟糕，他的这个工作挣的这个钱呢仅仅够他房租和吃饭，再没有其他的一些钱了。我了解了一下他家里的状况，他家里的状况呢父母都是低薪阶层，也很难给他其他的支持。我自己呢生活的还行，我的工作当然挣的比他要多，现在几乎是他三倍。父母呢也还行，因为我是本地人，所以父母也有房子给我。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冲着我来的，我不能不管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他的现实情况挺糟糕的，人很好，挺善良，也挺单纯的，好像对我也还行，可是他这个情况怎么谈恋爱啊？ 那就不谈，因为开始的时候就不要谈，因为我觉得这就涉及到一个很这也是个重大问题，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列举的这个男生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 嗯， 哪怕这个人很正直很善良，对他也不错，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些 他收入比较低，然后他父母亲也属于低薪阶层，他来自小城市，就这些改变不了，是吧？他再好，这个他改变不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位，而且你的收入是他的三倍，那么这个男生呢，他无论多善良，因为善良的男生多了去了，不是他一个人善良，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谈恋爱，既然一开头你都有这样的顾虑，你们还没有，这又是异地，是吧？他尽管他来到你的城市来了啊，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呢，尤其他家庭条件那个状况没有办法改观，他的收入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大的改观，那么你趁着你们的情感还没有卷入那么深，那你既然有这种顾虑的话，真的要考虑一下你们俩是不是合适啊，不要因为说哎，他对我有好感，我对他有好感，然后我们俩就这样开始吧。你不要忽略你们俩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你在重大问题上你是有所顾虑的，是吧？并不见得我们说你们俩毕竟不合适，那并不是不合适，你就是说你家里面条件好，他家里面差一点，那不是正好吗？是吧？你也有房子，你也他不用买房子了，是不是？但是呢你觉得这个不行， 看来就是这个女孩子是介意的。我又看到她还有一条微信发过来哈，另外一条微信呢，她是这样说的，说因为她是冲着我来到我们这个城市的，虽然她现在也找到了一份工作，也有地方住下来了，但是我呢始终和她就像是比朋友关系更好一点，没有让她觉得我们一定是在谈恋爱。她呢是觉得在这儿很依赖我，因为在这个城市她是为了我才来的，所以他把我当做了女朋友。但尽管如此，我心里一直不能确定我们的关系。他挣的钱因为很少，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吧，我看到他连贵一点的餐厅都不敢带我去，那我就主动的会带他去一些餐厅，再加上本地我很熟，吃饭的时候我呢就会主动的结账，他呢好像也因此很不安。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们做朋友，他是一个挺好的人，可是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将来真的做了我丈夫会怎样呢？我不能依赖他，他一直就要依赖我，是不是他的自尊心也会受挫败呢？ 我觉得考虑的太多了啊。首先自己在这个上面呢，如果你自己不去顾及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么当然男人呢可能在这方面呢他依赖你时间长了，那有些不独立的男人呢也可能会有那种自尊的受挫，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啊。既然如此的话，悬殊这么大啊，那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普通朋友好一点啊，不要把这种感情呢再卷入进去，因为再卷入的深的话呢，对彼此来讲其实都不好。因为对那个男士来讲，他觉得你看不起我，是吧？他最后会因为爱而生恨。是不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那不如把这个情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像这位女孩子所说的，我就保持在这样就行了。比好朋友普通的朋友稍微好一点就可以了啊。但是呢不继续发展了，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不想再跟他发展的话，一定要把这信号及时的传递给他， 对， 不要让那个人误判。如果那个人误判的话，这也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很多婚恋冲突当中出现一些恶性事件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吧？我们既然不愿意跟他谈，那我们就及时的告诉他，因为毕竟恋爱双方精力情感都会投入很多，如果那个人是认真的话。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没有未来的话，你就要早点告诉人家。当然你这个可能现在觉得他是为了你才来到这个城市的，你不忍心说出口，但是如果你拖得更久不说出口的话，你们之间会更被动。 对，更被动。而且我刚才说了，恋爱这种事情很容易会因爱生恨 啊。对， 是吧？ 对 啊，这个东西也可能是现在好多婚恋冲突当中也比较常见的一种东西。 对，趁着现在两个人还没有很深的感情，对方也没有投入太多的感情， 对， 不如早点说清楚。 对，这个理由想好了就可以。 对，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韩三奇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遇到的情感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走过的路，今天只剩你一个人走， 事终究要结束，我知道、在我心中的你永远停在那天，倔强的微笑着的侧脸，忍住眼泪的你说不出的再见，就听见你轻轻地唱着 You're the lady lady是幸福不能弥补最初的错误、在你心中的我你要怎么记住那些不再纪念的日子，你还是会回首装作毫不在乎，却低着头轻轻地唱着 空中最亮的星。